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，我是 Penny 戴佩妮。 留言信箱，请在讯号声后留言。 电话的留言信箱。第一章，公寓发现尸体。警方接到头报，一栋公寓其中一个单位发出难闻的臭味，怀疑是尸臭味。警方联络到屋主，打开屋门，发现住在入面的租客大学生纪信死在客厅，尸体开始腐烂，相信已死去一段时间。警方就即刻联络纪信的家人。纪信的哥哥德胜由国外赶回来，见到已经死去的弟弟，伤心到晕低。第二章，纪信的手机。负责调查纪信命案的警官柳 Sir 得到验尸报告，证实纪信是死于心脏突然衰竭而死，身上亦无明显伤痕，就排除他杀的可能。当鉴证组将纪信的遗物交还之后，柳 Sir 就联络德胜过来领取。不过柳 Sir 就发现纪信手机入面有好多个留言，就叫德胜开来听下留言。德胜听到留言，当场吓亲。第三章，电话留言。 留言信箱，请在讯号声后留言。 第一个留言，纪信，妈妈，你好吗？我哋好挂住你啊，真系好想可以好快见到你。第二个留言 ，Sam， 你冇咩啊嘛？见你闷闷不乐，我哋成班朋友都好担心你，你快啲联络我哋啦。第三个留言，纪信啊，爸爸前日同爷爷见面，他说想同你倾偈，你几时过嚟啊？第四个留言，纪信，你冇接妈妈电话嘅，我好开心啊，因为好快就可以见到你哋两兄弟啦。第五个留言 ，Sam， 你好多人冇翻学。电话又冇接，你冇事啊嘛？快啲 call 翻俾我哋啦！第六个留言，纪信，妈妈，我谂你系时候联络你哥哥德胜，叫佢准备下噶啦。第四章，不存在的家人。柳 Sir 见到德胜听完留言，吓到瘫坐喺梳化度。就问发生什么事，德胜声音都震埋，话俾柳 Sir 知，佢哋爸爸妈妈早就喺佢哋细个嘅时候因为车祸过咗身，而爷爷都系喺前几年走咗。咁电话留言入边嘅爸爸妈妈，究竟系人定系？柳 Sir 立即联络纪信的大学同学，他们都说纪信这几个月整个人不同了，原本开朗的纪信突然间变得沉默寡言，还有喜欢孤独地留在公寓里面不肯见朋友，之后更加整个月没上学。不过大家都觉得纪信没得罪人，排除那些电话留言是恶作剧或者是报复。第五章， 匪夷所思。柳 Sir 深入调查，发现纪信确实如朋友所讲，冇同人结怨。柳 Sir 亦都查到，所谓爸爸妈妈嘅留言都冇来电显示，更加冇电话号码，就连电信公司都冇任何记录，甚至喺电信公司嘅系统入边，根本就冇嗰几个留言。柳 Sir 感觉到一阵寒意，唔通嗰啲真系来自阴间嘅留言？第六章，再次接到留言，德胜神色凝重咁嚟到柳 Sir 嘅办公室，攞出纪信嘅电话，电话屏幕显示有两个新嘅留言，德胜唔敢开嚟听，只好交俾柳 Sir。柳 Sir 接通留言信箱，你有两则电话留言。第一个留言， 哥哥啊，我终于见到爸爸妈妈同埋爷爷啦。我知道你攞咗我电话，记得到时攞埋落嚟。 第二个留言， 哥哥啊，好快你就可以见到我哋噶啦，你准备好未啊？ 柳 Sir 抬头一望，只见德胜面露痛苦的表情，双手揿住心口，柳 Sir 立即送德胜到医院。经过抢救，始终没办法救回德胜，德胜因为突发心脏病离世。而那部手提电话亦都突然熄机，再都冇办法打开。 九个八坚持好音乐，好内容，我系 Phil 刘烈康。